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这三位可够古怪的，走到前边的是个细高条老头，后边领着两个矬老头，其中一个矬老头长得敦咕伦敦，是个矮胖子，胖的都没有脖子，红扑扑的脸膛白乎，好像洗面佛差不多少。还有一个老头个本来不矮，天生是个大罗锅，要他的命了，那后背朝天，脸朝着地，直不起腰来。如果这位要能站起来，那个儿也超过9尺远。这都不奇怪。走到前面细高挑这老头，长得脸蛋的是狗舌头一条啊，把巴掌伸开，把脸一捂，看不着脸，斗鸡眉小圆眼睛，鹰钩鼻子，薄片嘴，咽口的白胡须，小辫挺细，在头顶紧盘着，在手里头还举着个招牌，招牌上写这字儿太气人了，上联写杨氏三间，为所欲为，任凭你。燕曹地府，古往今来，放过谁？横批还写4个字儿：你可来了。听说这位是干嘛的？这位是。再看后的那个罗锅那老头，也举着个招牌。招牌上写的是那么几句话，说泰山压顶抬头难，只见黄土难见天，有朝一日身站起，管教宇宙翻一番。横批写的4个字儿：现世现报。哎，这干嘛的？这是管他干嘛？拦住！站住！仨老头站住了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干什么呢？我们看这打的挺热闹，打算看个热闹。去！这有什么好看的？拿刀动枪的，把你们伤着怎么办？走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哎，我说你这出家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？ 出家人慈悲，出家人应该善良。你瞅你横眉立目跟个土匪相似，哎，你敢骂我们，骂你们是好的。哎呀，抓住他，别让他们走了，不是好东西。僧兵僧将一枪凌弱过来，一伸手倒霉了，就见那细高挑那老头身形摆动，左转右晃，快似闪电一般把手指头伸出来，别动别动别动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别动，一口气点住六个点穴都动不了。单说纪元打着打着，一听队伍里的一阵喧哗，他心里的咯噔一声，莫非对方来的援兵不成，我得严加防范。因此虚晃一招，他跳出圈外想看看怎么回事。夏九霄乐得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，老头也回归本队，一拄龙头拐杖，大口大口喘气儿，拿手绢擦汗。单说纪元到了队伍当中一问，人们跟他讲说一切，然后用手一指，师傅您看看这怎么回事。纪元到了后队一看，的大吃一惊，认得这仨人，30年前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见过一面。这三位，这不是著名的南海三公吗？又称南海三绝。那细高挑那老头姓支，叫支不言，那老罗锅姓董，叫董不说，那个胖老头姓名，叫名不讲。你们听着别扭不？怎么起这名？因为他们的真名实姓谁也叫不上来，人在江湖上倒腕就这名。纪元深知，就这三位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单掌开杯，及时如粉，摔死金头牛，碰死银头牛，巧现绝艺，脚蹬万宝莲花台，是威震81门。那一下就叫了响，南海三公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纪元心说别得罪，我这阵不等仇人使唤，最好想办法把他们接近铁扇寺，能给我帮帮忙对付佟林。这三位要点了头，呵呵，佟林呐，你还有个好吗？老儿侯廷不死等什么呢？他心里是这么想的。因此纪元把大铲交给旁人，把僧衣整理整理，迈大步来到南海三公面前。阿弥陀佛，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剑客驾到，小僧纪元有礼了。那细高条老头知不言乐了，哎呀，免礼免礼免礼，哎呀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请问师父您是哪位？云南茂山铁扇寺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，小僧纪元是也。哎呀，这外号一大堆，我都记不住啊，叫纪元呢，好像没听说有这么一号。您说这玩意儿臊人不？这报完他不没听说过，纪元也没挑这理， 那么纪元师傅，我们问一问，这怎么回事？大早上起怎么在这打起来？ 老人家有所非之事，怎么回事？ 啊，事情在一个叫张芳的身上引起来的。可是话呢又说回来了，实则是从你们师兄弟身上引起来的。可能你们不爱听啊，你们想想，九月九重阳会是不是你们提的主意举办的？你们为什么要举办重阳盛会呢？这一路之上我也听说了，要对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丛林，对付镇东侠侯廷，对付北侠秋田等等等，是不是呢？你要不摆这个会，不请这么多人来，哪能出这些烂事儿呢？盐从哪咸，醋从哪酸，祸打跟头起呀。纪元呐，看来你是个罪魁祸首，你承认不承认？我看这样吧，既然我们哥仨赶上这事儿了，一手托两家给你们解解围，你就把张芳他们放了不就得了吗？怎么办吧，把他们放了，你呢也屈尊大驾，跪在夏老剑哥面前承认个不是，然后下头也就不计较这些事儿，不就拉倒了吗？不知道纪元师傅意下如何？啊，纪元一听有这么解决的，我成贱骨头了，可把纪元给气坏了，可眉梢跳动，嘴角紧闭，就想发作，但是他自己呀，又把自己给劝住了，不行啊，不能发火。原因是，这三个怪人极其不好惹，要把他们惹翻了，事儿就麻烦了。另外，不能树敌太多呀，眼看就是九月九重阳盛会，对付佟林和侯廷就够巧的了，再增加这三个怪人怎么得了呢？哎，能忍自安，忍了吧。这纪元呢，把火气往下消了消，满面陪笑，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哈哈哈哈，三位老前辈真诙谐呀，还跟小僧开玩笑，我看这些事儿都好解决，我想请三位高人赶奔铁扇寺少坐，不知意下如何？知不言听完了，笑呵呵，回头问俩师弟：明不讲，懂不说，二位兄弟，二当家的提出来请咱们到铁扇寺做客，你们愿意吗？董不说把脑袋一拨了，不，我师兄，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能答应。你想想，咱们穿新鞋怎么能踩狗屎呢？庙是好庙，和尚不是好和尚。就凭咱们哥仨一进铁扇寺，咱得倒霉下半辈儿，这哪能去呢？ 他们一说这种风凉话，纪元气的这火汤又上来了，心说实乃欺人太甚。还没等说话呢，知不言这大爷又说话了，纪元老师，这样吧，到你那块坐一会儿，这本不成问题，但眼前这摊子事儿咱得解决了。方才我说了，希望您高抬贵手呢，把这几个人给放了。满天的云彩也就散了。如果你要不答应这个要求，恐怕其他的都谈不到啊。这个正在这时，从他的身后啊，穿过一个人来。此人姓莫呀，叫莫麒麟，乃是过天山的总辖大寨主。再看他飞身行跳过来，对纪元说：“王二当家子，您太软弱了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叫他的大话把您给拍住，有他们不多，无他们不少。既然他们如此无礼，交给我姓莫的了，我非收拾了他们不可。”说着话一晃掌中九耳八环锯齿连环大砍刀，飞身行直奔知不言。知不言一看，哎呀呀，我说您是哪位？你少说废话，拿命来划了个轮轮刀就剁。就见老剑客知不言身形左晃右晃，把左臂一甩，猴崽子，这地方往哪摆你？赵家伙，一道寒光。再看这位莫大寨主，脑瓜没了。知不言哗啦一转身，左手往空中一立，众人瞪眼观瞧，哎呀，脑袋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哎，那位说这里头还有迷信呢，知不言这三位莫非会什么妖术邪法吗？这可没有，咱得交代清楚什么原因。这三位有一种特殊的技能，有一种特殊的兵器，都在这袖子里头藏着呢。每人袖子里有一只用皮革做的葛囊，就好像那口的似的，一拉这松紧带口就缩紧了，一松口就张开了，这口的大小正好能套住脑袋。不管你是大脑袋小脑袋什么型号的脑袋都能套进去，只要被他套着，这么一拉，这松紧口这一缩紧，就把人脑袋给勒下来。里面有一种转圈的圈刀啊，可以说是出手如电，就这一下把脑袋给他撸下来了。说这种暗器叫什么名呢？这种东西就叫血滴子，后来被雍正皇帝给收买了，而且利用这种暗器的名字成立了一支血滴子暗杀队，专门刺探文官武将背地之中都说了些什么。哪个发牢骚对朝廷不满，就利用血滴子去收拾他。在后来那段书上 有很多人呢，呆着呆着脑袋没了，就是用这种血滴子给撸下去的，特别残忍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今天知不言老剑客大显身手，就这一下把僧兵僧将包括纪元全给镇住，众人一缩脖子，心说我的娘，都没看清怎么回事，脑袋就没了，太厉害了。再看老剑客知不言，把脑袋托在手中掂量三遍，啪嗒一声扔在草窠里头，把手擦干净。纪元呐，该你的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这个纪元一想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，我别招倒霉。弥陀佛，老剑客息怒，今天我算开了眼了。老剑客大显身手，果然是不同凡响啊。既然如此，小僧就听您的。来啊，队伍闪开，放他们出山，放。千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，就这一下谁也不敢言语了。老剑客下九霄，燕氏婆婆沈三娘，姑娘夏莹莹并太岁张方，就好像得了交天大赦一样，赶紧从里边列着队穿过人群，来到平安之地啊。张方过来就跪下了，哎呀，三位高人呐，要不是三位帮忙，我们早死多时了，救命之恩恩同再造，请问老三位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？我铭刻肺腑，一辈子都不带忘的。哎呀，小嘴儿真能白话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张方。啊，听说了，怎么你老师就是三清教主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欧阳修，一点儿都不错。哎呀，说实在的，我们哥仨跟你老师还有交情，不管哪一天吧，见着你老师替我们三位问好，哎，忘不了您，放心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走吧，啊，快走。是是是，多谢多谢。人家不说旁子，张方站起来跟着夏九霄一家三口离开此地。他们走了，这三公点了点头，纪元师傅多谢多谢啊，没想到真给面子。给面子就行，我们这仨人啊，顺的都能吃，横的谁也不能咽啊，这过节我们忘不了，将来一旦纪元师傅有个为难招窄，也背不住我们哥仨，还能出面帮助。阿弥陀佛，多谢多谢。那么三位请到小庙少坐，不便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还要拜会几个好朋友，这样吧，咱们是后会有期，愿二当家的好自为之。告辞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